把那醋都给甩出来。 这各地的气氛还真不一样。 哎，要说全国打喷嚏打得最好听的 是哪儿啊？ 是咱们济南府了。 济南呐、啊， 哎呀，济南人打喷嚏波澜壮阔，汹涌澎湃。我们济南人打喷嚏啊，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 七窍全封闭。 哦， 憋足了劲打一个嘎嘣利落脆的大喷嚏。 您这学学怎么样？ 济南人打喷嚏啊！ 济南人， 开始啊！啊，阿嚏！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马季、赵岩合说的相声小段《打喷嚏》。提到马季，就不能不说他的好徒弟和好搭档赵岩。赵岩也由于和恩师马季珠联璧合的搭档而获得了十大笑星的殊荣。在二人搭档的过程中，马季不但把相声的技法传授给了这个好徒弟，就连赵岩这个名字也都是马季给起的。赵岩本名叫做赵殿谢，由于名字拗口，进入广播说唱团以后呢，马季就建议他改名叫了赵岩。恩师故去后，赵岩潜心研究恩师的艺术，有时呢也会登上舞台，为提携新人尽一份力量。下边我们就再来欣赏一段马季、赵岩合说的相声《老少乐》。 我们这几个呀、 啊， 轮流的在这儿展览了一下， 登台献艺。 这一个一个这形象啊，长得都对不起大家了。 胖的胖，瘦的瘦， 就是嘛。 马季同志， 哎， 我这里想问您一个问题呀、 啊。您问我什么呀？ 您今年多大岁数？ 这一台里的属我年纪最大。 您是？ 我53岁。 53了？ 哎， 老了。 老了， 嚼不动了。 哎，你这叫什么话呀？ 53岁就算老了？ 是啊， 人这么一老啊， 啊， 就完了。 怎么着？ 啊， 一老就完了。 可不吗？ 我完了。 还不完呢？ 你让大伙儿看看、就我这欢不乱跳这劲儿，我有要完的样吗？ 您是欢是 啊？ 这就叫回光返照吗？ 没听说过 啊？ 怎么说话呢？ 您这形象往这一站 啊， 用句文学词形容啊，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了。 这叫文学词吧？ 您看咱们往这一站 啊， 这小伙子多帅， 哼 啊，除去肚子大点没包含的。用句文学词形容啊， 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 哎，哪有这么一句、 可不就这么形容吗？ 您还别不服气 啊， 反正这老的他比不了小的。 哎，我不同意您这看法， 还是小的好。 小的他比不了我们老的、 甭说别的 啊， 就这字眼上形容词带小字的都听着那么好听。 带小字什么好听啊？ 小巧玲珑 啊， 小伙子，小姑娘，小姐，小刘，小张，小李，小赵， 小偷。 小偷干嘛呀？ 那不也带小字吗？ 那不算。 哦，那不算了。 啊，当然了， 一个称呼带小字好听，带老字也照样好听。 什么呀？ 老张，老李，老刘，老马， 老鼠。这也有老字啊？ 那也不算。 这他也不算了，还是小的好。 怎么呢？ 吃东西都捡小的吃 啊。吃什么小的？ 讲究吃小的 啊， 小笼蒸包，小馒头，小点心，小萝卜，小白菜，小辣椒，小豆粥。鹌鹑蛋小不小？ 小， 营养价值最高。 我也不吃那个。 嘿嘿嘿， 我专卖吃那老的。 老的也有 啊， 老黄瓜，老窝瓜，老香椿，老韭菜，老豆角，还得蘸那老陈醋。 那个塞牙东西他哪儿找来的啊？ 穿衣服也一样。 穿什么小的？ 讲究小圆领衫， 呵， 小领衬衣，小裤管，小皮鞋，小背心，小裤衩。 老呢？ 老棉裤，老棉袄，老棉墩，老头乐，老羊皮袄。 还有吗？ 还有什么呀？ 啊， 他唱歌也是带小字好听。 唱歌啊？ 哎， 带小字好听，带老字也照样好听。 你听这歌， 你来吧。 小爷小二郎背着那书包上 学，50多岁老司机笑脸扬， 笑成故事。 老人和老人和， 寒夜里的小雨， 老房东半夜三更， 小小少年 不老。